二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王子乔，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2017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我经历了因自己的疏忽而带来的严重骨折，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疼痛。那一次，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接下来的8个月，我不停地努力坐起来、站起来、摆脱轮椅。在这漫长的与自己的独处时光中，我第一次如此地感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幸运。我试着让我的心声多一些掌控。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凯利·麦格尼格尔的《自控力》，一本实用的工具书。如果说真的有自控力的秘诀，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注意力。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你需要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让它自行其事。你需要意识到你是如何允许自己拖延的，你是如何运用善行来证明自我放纵是合理的。你也需要意识到，奖励的承诺并非总能兑现。未来的你不是超级英雄，也不是陌生人。你需要看清自己身处的世界，无论是销售陷阱还是社会认同，都在影响你的行为。当你的注意力即将分散的时候，或者你即将向诱惑投降的时候，你需要静下心来，弄清自己的欲望。你需要记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才能真正的让你更加快乐。自我意识能帮你克服困难，实现最重要的目标。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对意志力最恰当的定义。最后，佳莹，如果你在听的话，我想告诉你，我爱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保罗·布朗和克里斯·卡普斯蒂克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松树鲑鱼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放空了大海。小男孩马塞尔长着金黄色的头发，两只小眼睛，他还有只可爱的皮皮狗。马塞尔最喜欢造沙子城堡了，他可以在沙滩上一待好几个小时，跟他的皮皮狗一起用沙子、贝壳和鹅卵石造出非常棒的沙子雕塑，比如一个城堡。不过马塞尔遇到了一点麻烦，白天他在沙滩上造城堡，可当傍晚和夜里海水涨潮的时候，海浪就会冲上沙滩，把他可爱的沙子城堡全都冲毁了。马塞尔想过一些办法，比如他在离大海很远的地方造沙堡，可是这里的沙子太干了，根本粘不到一起。他还试过在沙堡周围挖出很深很深的防洪沟，让海水流进沟里，不要把沙堡冲倒。可是海水那么大，还是把他的作品冲毁了。反正不管马塞尔造多么大多么坚固的城堡，海浪总会更大更厉害，把城堡冲成一堆沙子。唉，这可怎么办？有一天，马塞尔和皮皮狗从沙滩回到家，他们在浴缸里洗澡，马塞尔正在把脚趾头缝里的沙子洗干净。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很棒的点子。 哦吼，我明白了，海就像浴缸一样，浴缸有个塞子，只要拔出塞子，水就会流光。大海不就是个更大的浴缸吗？只要我们拔出塞子，放空大海里的水，不就行了？ 马塞尔拔起了浴缸里的塞子，水旋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下水道流光了。 马塞尔毫不迟疑，马上开始工作。皮皮狗，我们要制造一个特制的潜水器，潜到大海底下，拔起塞子，放空大海。 马塞尔开始工作了，他和皮皮狗在地下室里忙啊忙啊，坐呀坐呀，一直忙到了深夜。他用那些螺栓、螺母、扳手、螺丝刀，还有电钻，滋滋滋，叮叮叮叮叮，当当当当当，吱吱吱吱吱，嘎嘎嘎嘎嘎。随着钻头发出的最后一声吱，潜水器造好了。啊，这可真是太棒了！马塞尔兴奋极了。天一亮，他就冲向沙滩，他戴上潜水镜，穿上脚蹼，他坐上潜水器，然后发动了螺旋桨。呜，潜水器带着马塞尔从水面上消失了。皮皮狗坐在小船上，扒着船沿直往海水里看。马塞尔跟着潜水器越潜越深，他遇到了各种神奇又古怪的海洋生物，鲨鱼、海星、螃蟹，哦，还有海底宝藏呢。终于他找到了海底的那个塞子，这是一个巨大的红色的塞子， 塞子上的链子又旧又沉。马塞尔用绳子拴住它，使出浑身的力气才把那条链子拉出海面。一回到船上，马塞尔就把链子拴在了船上的吊臂上。 我们把它拉上来，皮皮狗。 咦，他们卷着绳子。咦咦，不一会儿，塞子猛地被拔了出来，咕咚！随着一声巨响，海面出现了巨大的漩涡，海水随着漩涡慢慢地从塞子的孔里流了出去。哇，大海终于被放空了，小船随着漩涡转呢转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撞到了海底的礁石，碎成了一片一片。现在，马塞尔和皮皮狗都躺在海底的沙子上。马塞尔发现周围都是海洋生物，海豹、海龟、海星，还有八爪鱼。他们没有地方去，全都被困在了沙滩上、石头缝里和浅滩上。马塞尔这才明白，如果放空了大海，南极和北极的冰帽就会一点点融化。这样的话，北极熊和南极企鹅就没有地方住了。而且海里的动物也都没有地方住了。哦，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立刻解决。马塞尔心想，既然大海有一个排水的塞子，就像浴缸那样，那肯定也有一个往海里放水的水龙头，就像浴缸一样。 对，就这么办。 马塞尔大叫着跳了起来，他要去寻找那个给大海放水的水龙头。可是水龙头到底在哪儿呢？马塞尔和皮皮狗能不能及时找到水龙头给大海放满水，拯救那些海洋生物呢？马塞尔和皮皮狗开始寻找了，他们要寻找那个神秘的水龙头。他们已经在松软的沙子上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看到了搁浅的大轮船，卡在石头缝里的潜水艇，和没有办法游泳的大鲸鱼。哦，水龙头到底在哪儿呢？他们找啊找啊，就在他们打算放弃的时候，皮皮狗突然狂叫起来，呜呜呜呜呜呜呜。马塞尔抬头一看，在一座高高的、高高的、尖尖的、像柱子一样的小山顶上，长着两棵椰子树和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水龙头。 哦，你真棒，皮皮狗，就是那个水龙头。哦，但是它可真够高的，我们爬不上去，怎么才能够到它呢？ 皮皮狗给马塞尔出了个主意，他叼来了挖沙子的小铲子。 哦，对，我们可以挖沙子，把沙子垒高了，顺着沙子爬上去。 于是他们开始挖沙子。他们挖沙子，然后制造一个沙堡。他们挖呀挖，堆呀堆，造呀造，他们终于造好了有史以来的世界上最大最棒的沙子城堡。马塞尔和皮皮狗顺着城堡的旋转楼梯往上爬呀爬呀爬，爬呀爬呀爬，终于爬到了最高的一层。终于他们够到了那个巨大的红色水龙头。 马塞尔和皮皮狗气喘吁吁地爬到水龙头跟前。 水龙头上的开关那么粗那么大，他们推呀拽呀推呀拽呀， 哇，终于水龙头被打开了，海水从水龙头里扑的一下喷了出来，马塞尔和皮皮狗也被冲了下去。幸好上涨的海水拖住了他们，水龙头里的水逐渐把大海放满了，巨大的海浪把马塞尔和皮皮狗冲到了沙滩上。啊，他们浑身湿透了，而且累坏了，他们趴在沙滩上休息，他们也可以大大的松一口气了。很快大海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海豚很开心，螃蟹很满意，章鱼很高兴，南极和北极的海水又冻成了冰帽，北极熊和南极企鹅都可以回家了。不错不错，终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马塞尔和小狗皮皮又可以在沙滩上建沙子城堡了。而且马塞尔再也不介意自己的沙堡会在晚上被海浪冲毁了，因为每一天马塞尔都可以建造一座更大更棒的沙子城堡。 如果你是一只大海龟， 我是一只大海龟。 如果 我是一只大海龟， 我是一条美丽的小鱼。 哗哗， 你别吵，我在念诗呢。如果我是一条凶狠的大鲨鱼，如果你是一坨乱七八糟的海草， 唐耳朵，你给我停下来！你这念的什么诗啊？这样吧，换我来念诗。 好的 啊。如果我是大海里美丽的美人鱼小姐，你就是美人鱼的卫兵海马先生。 我为什么是这么低等的东西？ 你敢说海马低等？ 我为什么是你身边的卫兵？ 因为我是美人鱼公主。 关键你不是。 我是说如果。 如果。 如果我是海里的美人鱼公主，你就是一只小 岸上钓鱼的人，把你钓上来。 你见过有钓到美人鱼的吗？ 哦，说不定呢。 美人鱼那么美丽，大家都会很爱她。 关键为什么是你是美人鱼？ 难道要一只美人兔子吗？ 哦，这可不一定。哦，我的珊珊， 好吧， 你是那么的美丽。 什么珊珊呢？什么珊珊？ 啊， 什么珊珊？ 啊， 唐耳朵，你刚才说，你刚才跟我说什么珊珊那么的美丽？唐耳朵， 在梦里。在梦里见过你。 唐耳朵不会是恋爱了吧？ 我的美人鱼珊珊， 他爱上了一只美人鱼，名字叫珊珊。唐耳朵，唐耳朵， 再见，我很忙，我出门了。 不会是约会去了吧？我在家偷偷的等他回来，等啊等啊等啊等啊， 我回来了 啊。唐耳朵，我都快睡着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哎，约会的怎么样啊？ 我才想起来， 嗯， 北京没有海。 你刚才说的都是在做梦吗？ 我都唱出来了。 哎， 这只兔子，我再也不想跟它说话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今天呱呱家晚饭做好了，爸爸还没下班回到家，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爸爸的开门声。爸爸一进门就开始说堵车厉害，耽误了很长时间。妈妈一听也抱怨了几句堵车的情况，马上就宣布了开饭。呱呱端起饭碗，若有所思地对爸爸说， 爸爸，是不是堵车让你很窝火？我能用一句话描述堵车时的感受：少小离家老大回。 妈妈和呱呱逛街时看到一个维纳斯雕塑，妈妈赶紧给呱呱介绍说，呱，你好好看看啊，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没见过。 啊，这个女人啊，是爱和美的化身，她叫维纳斯。 妈妈，维纳斯这个女神，她喜欢逛街吗？ 哈哈，应该喜欢吧。妈妈感觉爱美的人嘛，哈哈，一定都喜欢和妈妈一样四处逛逛啊，看看啊，采购采购。 那这个雕像说明这个女人逛街很凶，把钱都花光了，连衣服都没得穿，最后还剁掉了手，对吗？ 吃完晚饭，妈妈洗碗，呱呱扫地，还没扫两下呢，阿切，一个大喷嚏，妈妈还没来得及扭头看呢，阿切阿切，连着仨。哎呦，行啊，大瓜，有人在想你啊。 谁想我了？那就是我姥姥、我奶奶还有你 啊。我们三个女生都好爱好爱你啊，好想好想你哦。那还不行啦，不让我们想啊。我们三个人，三个女生想你，你都不愿意啊。 你们可以想我，但别一起想，我连打三个喷嚏，很累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翡翠幸福泉幼儿园的小朋友于奥轩要教我们唱儿歌《八哥与水牛》。 大水牛身体壮，怎奈皮肤常痛痒，原来是群寄生虫，又叮又咬太猖狂。小八哥热心肠，主动上前来帮忙，稳稳站在牛背上，专捉虫子当口粮，寄生虫被吃光，水牛再也不痛痒，八哥水牛成朋友，互相帮忙喜洋洋。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八哥与水牛。大水牛身体壮，怎奈皮肤常痛痒，原来是群寄生虫，又叮又咬太猖狂。小八哥热心肠，主动上前来帮忙，稳稳站在牛背上，专捉虫子当口粮，寄生虫被吃光，水牛再也不痛痒，